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吓。咁啊，今晚咧，我哋呢个题目咧，就系讲一个年轻嘅数学家，系一个印度嘅数学家吓。虽然系英年早逝，但系令到全世界都惊讶嘅啊，就叫做拉马卢金啊吓。Ramanujan 啊，因为最近咧有到电影咧，听讲话拍成十年嘅吓，好夸张吓，一阵又要讲解下啦。咁样咧就系讲佢个事迹嘅啊。咁啊头先咧，其实咧即系今日我哋呢个特殊嘉宾咧吓，就系阿殷明女啦，阿 Jean 咧，我哋叫 Edwin 嘅，其实英文名 Edwin 咧就上嚟咧。头先我都介绍咗，即系佢嗰个出身噶啦吓，即系 Ramanujan 嘅出身嘅。咁但系咧就话。佢就寫封信俾喺當時英國，就係呢個印度嘅殖民主子啦，係嘛？亦都係最高等學府啦，就係劍橋嘅一個當代最出名嘅數學家，叫做哈迪啊，就哈代。咁樣就係佢睇見佢嗰啲數學啊嘅論證，咁樣咧就有三部分啊。你話咧，其實第三部分咧就令到佢最為驚訝嘅嚇，因為可能佢自己諗都未諗過嘅，即係佢都唔係好明嘅，但係佢就覺得哇，即係好似好有深刻嘅美喺背後，係嘛？ 係啊， 咁你舉咗個例子，我唔係好明喎。 嗱，嗰個例子咧就係話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一路加落去，係佢俾到個答案係負十二分之一。 嚇、啊！真係唔明。 咁一般人覺得呢個人係咪傻噶？ 係咯係咯。 一加二就三， 嗯， 吓、啊、三咁啊，一加二加三咧就系、是、等于六，咁、一路加落去咪越嚟越大。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。 咁、我哋大家读过数学都知道呢啲叫做一个 divergence。 divergence 啦，系啊系啊系啊。 咁佢、你加到就变咗无限大。 无穷大啦，系啦系啦。 无穷大，或者我俾个简单啲嘅例子、大家去 谂 一谂。 嗯。 嗱，如果我有一列数，就叫做一减一加一。减一、 哦、 加一减一， 系系系好出名啊呢、這个。 咁呢个答案系几多咧？ 系啊，真系唔知道、 啊。嗱、那个答案咧就系唔知 道。系啊，真系咯。 答案唔知道，咁但系咧，如果你谂深一层咧吓， 吓、 那个答案都可以系一个数嘅。而嗰个数都系喺某啲情况底下系所谓 make sense 嘅。 吓 嗱，如果我两个加一减一等于几多咧？ 就零啦。 等于零。咁我再加一咧？ 就一咯， 吓、啊、咁如果我将呢个 number 写低佢咧，一减一就等于零，吓一减一加一就等于一 一， 吓咁、我哋嗰个数列啊，咁样一路加落去，系咪佢系一有一半时间系零，有一半时间系一啊？ 系 系嘛，有一半时间零，有一半时间一，所以咧喺某个角度睇咧，有啲人就话呢一个嘅答案咧就系二分一。 系你即系，但系好似有啲牵强咁咯，嗬？ 好 abstract 啊，唔系抽象， 因为你系要无穷啊嘛，呢、這个系无限噶嘛，无限啊嘛。 咁其实咧就当然啦，你仲可以将佢其实呢个咧就系应用到一个概念啊，就系、是、一个所谓 average 一个和嘅概念。 系啊， 咁你个和咧亦都可以咧，就系、是、譬如我今次咧我加嗰阵时候咧，我就唔系加两个数咯，我一系三个数，我一系四个数，然之后先计佢做一个数。然之后咧就睇下佢再得出嚟嗰个数列系有冇一啲规律咧咁样。咁、哇！呢正话我原先讲嗰条数咧，点解哈代哈迪会觉得咁奇怪咁惊讶咧？原来啊，如果你将佢睇成系我中文我就真系唔知啦，一个 analytic continuation， 即系一个 complex number， 一个复数嘅一种好复杂嘅理论里边咧，即系呢个其实系叫做一个叫做 analytic continuation of the Riemann sister function。 要译翻佢先，我哋啊， 我唔识噶， 大家 或者大家如果而家有一个软件叫做 Mathematica， 大家可能听过，如果读数学嘅人，如果你将佢啊呢、這个 Mathematica 咧，塞某啲 number 落去咧，你会计到咧，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咧，等于负十二分一嘅。咁即系话咧，其实佢背后里边咧系有一个好复杂嘅理论，系从某一个角度啊，大家接受咗呢个消息先，系从某一个角度嚟睇咧，原来系负十二分一嘅。咁哈代咧就系话，哈迪就话，哇呢、這个人咁厉害嘅，佢完全冇受过正统嘅训练。但佢竟然可以得出呢个咁奇怪嘅结论，而呢个结论咧，系从某一个角度嚟睇咧，系啱嘅。 嗱，即系嗰阵时系世人系唔知呢个结论嘅。 已經我相信係有啲唔係已經知道係可以咁。 咁佢第一個應該就話，睇佢又係抄嘅啫咁啦。 但係呢個所謂抄唔係一個普通嘅抄喎。 哦，即係話其實係只係好少人知嘅世界上。 係啦。 咁佢冇理由知嘅，窮鄉僻壤嘅印度冇可能知嘅。 係啦。 哦，係 係。咁仲有一個咧，就係我諗你最近都可能講過㗎啦。 嗯。 咁咧就佢有一條數式咧，就係、是、叫做 continual fraction。 嗯。 咁咧就詳細我唔講啦，因為其實講唔到嘅。 係。 咁但係咧，如果嗰個 continual fraction 啊，嗰條公式裏你把個一字入去咧，個答案咧就係、是、個黃金分割喎。 黃金分割 OK。 係啦。上次我哋講個 golden ratio 啦。 答案係個黃金分割。 1.618。 咁同埋仲有咧，就係、是、佢如果佢呢條公式你擺啲好古怪嘅 number 出，落去咧，又會有啲好古怪嘅 number 出嚟。嗰、那個古怪嘅 number 出嚟咧，又同個黃金分割有關係。即係話咧，你就咁睇嗰條公式，你都會覺得，咦，我要計得好辛苦，但原來我計出嚟嗰個結果咧係好漂亮嘅，係好令人不可置信嘅。咁哈代咧又嘗試去計咧，又發覺咧計到出嚟原來真係咁嘅。好非常非常奇妙、啊、即係我諗係用即係唔用一個數式，唔用一個文，即係用語言呢就講唔到嘅。咁佢嗰個 continual fraction 呢就即係等於1/1+1/1+1。 哦，係嗰、那個係係係。 你明 白啊？我上次講過都介紹過㗎啦，歐拉數入面啦，介紹歐拉數介紹過呢樣嘢。 係啊，咁佢就係話，如果呢一個咁樣嘅算式啊，即係嚇一路加翻自己落去咧，你擺 e to the minus two pi 落去咧， 係啦，歐拉數啦 ，e 就係、是。係 啦，咁啊等於 e two pi to the power two pi 除五乘。同一个黄金分割有关嘅数，哇！真系， 我啲听众已经混淆噶啦，写咗出嚟都因为咧咁样啊，欣唔好意思啊，因为你知啊，我哋啲时间系非常之好短嘅，其实个半钟。嗱，即刻咧讲咧就话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啦。咁啊，哈代系咪收到一封信已经被说服，因为要同佢来来回回好多封信先被说服？ 佢一封信已经觉得好奇怪。 好啦，咁但系。咁佢系唔系就要当然要说服咗喺剑桥嘅人呢就要出钱啦就是、请佢去英国㗎嘛。咁应该去到个时期就应该系1914年嘅。头先我哋都睇过啲资料啦。 1914年。 就三月出发但系当其时呢要行6000英里。咁样就行成个月有多嘅。就喺印度去到英国呢就应该系四月系嘛。四月十几。 十几号系。 咁就去到剑桥啦。系嘛？咁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衝擊啦，即係由印度個窮鄉僻壤，雖然佢就係經過呢、這個Madras 嚇嗰度嘅城市嚇、啊，然後再出發嘅，咁啊去到哇劍橋，咁啊當然咧佢有一段時間適應都好辛苦噶啦，唔使問啦，係嘛？樣樣嘢水土不服啊咁樣，咁亦都咧就遇到當地有啲人咧，其實仍然係好重嘅，即係種族歧視嘅，種族歧視嘅亦都有嘅咁樣。咁但係呢個哈代咧，當然就因為佢上色啦。 我1976年，去到伦敦大学，读书嗰阵 一样感受到， 一样感受到， 系今天都仲有 中国学生唔得嘅， 系啦系啦，好啦，咁样就跟住啦，就唔好彩嘅，其实佢本来谂住好快脆就接埋个老婆去嘅，咁但系点知咧？6月嗰陣時咧，就喺呢個巴爾干半島嚇、啊，就喺呢、這個即係今天嘅波斯尼亞嘅首都咧，就叫做薩拉熱窩啦嚇 ，Sarajevo 啦，就出現咗嗰、那個奧地利啊嗰、那個大公啊費迪南公爵咧，就俾人都行刺嚇，咁啊兩公婆都死咗啦。原來嗰個老婆係有 B B 嘅，即係一屍兩命嘅添啊。咁啊，由嗰件事咧就觸發咗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哇！成个欧洲咧就系陷入咗呢个战火啦。咁啊，我哋睇电影咧，就连剑桥嗰个校园好嘅地方咧，都要嚟做埋嗰啲我哋医治伤兵啊，收留嗰啲咁样。咁咧就即系某一程度上影响咗咯佢哋嘅工作啦。咁但系好彩，我谂哈迪咧都顶住各方面嘅嘢吓，就希望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嘅环境，就俾我哋呢个系嘅呢个拉马卢金咧系继续佢嘅研究。咁但系中间咧就系有啲。拗撬火花嘅喎，系咪啊？ 系啊，嗱，其实总共喺呢，我大约系5年嘅时间咧，佢哋出咗30篇文。 即系佢同哈迪同呢图夹埋出咗三十篇文。 系，仲有另外一个讲讲咧，就系当其时哈迪咧都系即系唯一对最睇得起嘅咧一个数学家，同佢亦都系死党啦，就叫做 Littlewood。 Littlewood 系啦。 啊，咁啊讲啲花边新闻啦。有人事后就问哈迪，你究竟点样评价 Ramon Nugent？ 系 啊，咁咁 Ram 哈迪就话，如果零到一百分啦，我就值二十五分。 哇，咁自谦。 咁呢就 Littlewood 呢就30分。 哇，即係。 当世公认嘅数学第一人 David Hilbert 呢就80分。 哇，犀利。嗰时 Hilbert 未死啦。 未死。但係佢话 Ramon Nugent 呢係100分。 哇， 咁你可以想象佢嗰个比佢嗰个评价几高。啊，佢讲嘅係天分啊。 天 就唔係講貢獻， 貢獻係未到，係 即 係有個天分。 貢獻咧 ，David Hilbert 嘅貢獻咧就係多方面， 當然啦， 多元下，我諗係即係無可置疑係一個對後世影響係一個 勁啊！佢嗰個係咪廿三條啊？ 啊，佢 嗰個廿三條， 佢好多嘢都 唔係香港人最關心嗰個廿三條，係佢講嗰個廿三條啊！ 佢無論係數學物理都好厲害好多人以為相對論就愛因斯坦啦，其實 David Hilbert 嘅功不可沒嘅，即係相對論。 好啦，唔好差咁遠啦，翻返嚟啦。 好啊， 咁啊兩個點相處咧？ 咁樣其實正話你都講過啦，一個印度人去到 英國。 无论生活习惯，无论系做嘢嘅方式，处理数学嘅方式，正话都讲过啦。佢基本上一个我哋套戏里边啦，同实际上一个好大嘅拗撬咧，就系 Ramon Nugent 咧就觉得我唔应该花时间落去做啲证明嘅功夫。 系啦， 啊，佢觉得呢啲唔系重要嘅，我重要咧将佢自己嗰啲灵感咧就写低晒，然之后咧发表论。 系 publish 成啊 ，publish 啦要。 系啦， 咁所以又好咁。佢雖然好叻啫，但其實佢都有犯錯。 哦，咁一定有，係。 咁啊 ，Littlewood 就指出咗佢喺數論方面。 係啊，係啊，冇錯。電影入面都有講。 就有犯錯。 佢話你好明顯有啲 嘢 錯咗 嘅。佢有啲定理係錯。有啲定理係錯。但絕大部分係啱嘅。絕大部分係啱嘅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我哋可以睇到，或者從一個咁角度睇咧，就係 Ramon Nugent 咧係一個 experimental mathematician。你理解 ？experimental 唔明。 佢有好多嘢呢，佢係從啲數字啊，自己搞來搞去，好似做實驗咁樣，發現到有某啲法則，然之後從嗰啲法則呢